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旅游已经成为大家欢度春节的重要方式，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持续红火。在北京的郊区，民宿生意兴隆。来听报道。 在郊区，农家乐一到冬天几乎全部停业，因为游客数量减少，每晚100元左右的房费和餐饮不足以支撑冬季运营的成本。但是不少开在郊区的民宿价格在每晚几百到上千元不等，却在春节假期依然生意兴隆。位于怀柔区响水湖长城风景区附近的民宿意境半山，走的就是精品路线。初五当天，记者也采访了这家民宿的主人冯云涛。 从大年三十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呢都是满房状态。 共有多少间房？ 我们有两个民宿，现在这个民宿是7间房子，另外的一个还有4间房。 目前玉长城附近的民宿长城故事负责人张明娟也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我们整体出住率达到50%到60%，目前客流量又在继续的飙升，房间价格从500到1800左右。 这几年民宿已经成为旅游行业的热词，相比于传统农家院，它更突出的是便利的硬件设施、优美的周边环境和富有个性的主人文化。赖女士一家三口是第一次入住民宿，她说 环境比较好，然后就是卫生条件我觉得比较适合这种带着孩子出来，因为农家院这种的话，孩子还有点不太能适应那种不是冲水厕所呀，或者说冲水厕所不太干净这种环境。 赖女士告诉记者，平时出游他们一家在住宿上一晚的预算在600左右，节假日甚至可以更高一点。正是游客对于出行品质的追求给了民宿发展的空间。意境半山负责人冯云涛也说， 现在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消费能力啊、消费水平和消费意识大家都有很大的提升嘛，就是我们虽然价格要远高于农家院的价格，但是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硬件设施、环境包括我们的服务，那都是要比农家院要强的很多。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春节假期，大批市民游客涌向北京市属各大公园游玩，祈福、花展、庙会、滑雪等丰富的游园活动受到游客的喜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大年初四，北京市属公园游客量达到46.6万人次，大年初五，市属公园游客量超过4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公园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和北海公园。春节期间，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游客在观赏园林景观的同时，还能欣赏传统的戏曲表演。在馆内搭建的戏台上，精彩的京剧和昆曲表演获得了观众的阵阵叫好。京剧人物泥塑、老北京面塑等20多项京剧民俗展示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客观看。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滑雪、雪上飞碟、雪地小坦克等雪上游玩活动及南极小企鹅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雪场上热闹非凡。此外，颐和园的精品梅花展、中山公园的迎春花卉展、北京动物园的生肖文化活动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看和参与。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东南风2-3级。今天晚间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偏南风2-3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 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过新年呐、啊，咚咕隆咚锵。 看来你这节还没过够。 是，这不还没到十五呢吗？ 啊、哦，对，也是哈。哎，对，所以在此呢，我们住在八七六节目，仅代表没有来的那个，我们三个人要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晚年了。 对，十五之前全是年嘛。 对。 而且这两天，反正我看今天街上的车还不算太多。 啊、还没有达到这个平常那个感觉、啊。 是，可能还在高速路上堵着。 是啊、嗯、都跟那儿等着过来呢。 没有，都等着全包圆了。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节后的第一天直播单元。首先呢，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一位是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又见面了、给大家拜个晚年。 好，欢迎蔡总。 另外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媛媛，欢迎您。 大家过年好。 这样，咱们因为现在十五之前还是年嘛， 对， 我想简单的问一下，咱们全包圆哪天开始工作的？ 我们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就没怎么休息，然后现在呢，更是全员到岗，时刻恭候着广大客户到我们展厅来参观。 那比如说， 我 啊，浩子说，我初五就想去咱们那儿看看。 初五有，初五客户还不少呢，我展厅还挺热闹呢，过年的气氛呢。 哇、那咱们那儿，比如说过节期间，我相信一直到十五的时候，咱们那儿会不会小小的布置一下？比如说挂个福字儿啊，就挂个灯笼啊这些， 会布置，而且不是小小的。 哎呦， 咱说到的人都有准备， 是 准备的还都很充分啊。 不过我通过这个，我想引出来，因为咱们到现在已经整一岁了吧？ 对 吧？ 周岁。 对呀、整一岁了。因为一岁来说，对于一个企业，其实我觉得不容易。真的，这一年当中。上次我问过蔡总，蔡总简单的说了一下，这次我问媛媛，媛媛作为咱们的品推的经理，这一年过来你觉得辛苦吗？ 乐在其中。 哎，我跟你说，太会聊天了， 我今天照着台本来的，我觉得是。 肯定有从不容易走过来的。哎，有什么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自己觉得哇太不容易了，但是走过来回头一看就觉得哇、也给自己松了口气。 其实怎么说呢，任何一个品牌从零到一的建设都不容易，因为从大家对你零认知到大家完全能记住你而且耳熟能详，这个过程是比较，不能说是比较，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年来的每一天，作为一个品牌推广的一个负责人来说，都是任重道远，所以每一天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如果非要选一天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开业的前一天。 开业的前夜。 对，开业的前夜，那天我们基本上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完成了。在我们开业的前一天，展厅我们一万多平米的展厅还是全部是乱的状态，然后所有的桌椅、洽谈区、我们的展示的物料还有我们的样板间全部是凌乱的。你们如果当天下午或者晚上去的时候，你们根本不会想象得到这是我们第二天早上九点要开张大课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做到了。 也就是说等到第二天开业的那天，秩序特别井然。 对，而且顾客盈门，然后消费体验非常好。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哎，那现在一周岁了，我记得在节前我们跟小胖一块儿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曾经问过咱们一周岁了会不会有一些特惠的活动。 哎， 然后那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包括蔡总和媛媛都三缄其口啊，一直都 着。 哎呀， 对， 哎呀，会有惊喜的。哎呀，不能提前透露。那今天咱们又重张开业了，对吧？今天应该算 二岁打头的开始了。 嗯， 对。 那咱们这个活动是不是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就圆圆这边，圆圆开始吧。 行，圆圆开始，来。 那我先抛个砖。其实您那个过了一个年了，回来了，我们该给的优惠呢，肯定要足足的都，称高高的啊。 对，称高高的。 对对，称高高的。那我先说，咱一个一个说啊，因为我们要给优惠呢，可能 明白就是卖点很多， 对，卖点很多， 哦、 然后怕大家我 今天这一节节目说得完吗？ 我们尽量加快语速。 来。 然后我一个一个说啊，如果太多了，大家可能也记不住。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2017年，然后是什么给承包员是哪个项优惠给大家留下最深的印象？那毋庸置疑的肯定就是实木家具了。在双十一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三套实木家具样板间，然后在双十一当天还有双十二当天，反复的来追加这个样板间的限量优惠的名额。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没有抢到这些限量优惠名额的业主感到非常的惋惜跟遗憾。那么现在当当当当，我们的第一重优惠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经典的优惠给它延续下去。所以一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实木家具依然是以999每平米的价格，在2018年的新年第一天开始全面输出。 就是实木的这个也是999， 对，也是999。 但是套数呢，还有限量，还就是三套。 对，不是限量三套，是三种风格。 啊、三种风格， 对，分别是简美、还有中式、还有北欧三种风格。嗯，依然是限量，但是因为这个月是全包员的生日月，而且又赶上我们传统大家最重视的新年，所以限量的名额呢可能会比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会有所放松，但是具体放松是多少呢，大家还是打我们的电话咨询一下 400-606-8866。 嗯，好，你是没去过他们的样板间， 是 的、因为他们的那个首先总部那个位置我觉得还挺好的。 跟哪儿？ 因为就在二外，就在二外边上。 哦， 就咱们学校的边上。 嗯， 然后再其次呢，那个地儿很好找，因为它正好就在朝阳路的路侧，而且正好赶上一红绿灯。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往右边一偏头， 哎呦、就是、 因为它就在路南嘛，就能够看到、而且呢它那几个样板间基本上涵盖，我只说基本上，涵盖了现在在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几种风格。 风格啊。 对。而且不是按照那种所谓的大豪宅式的那种，真的是按照居家的，就你一进去就哎家的感觉，就是 这样，很实在。 哎，很实在。 嗯， 家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样板间全都是按照酒店的那个套间做的 啊，不是那样， 哎，不是不是，做的还很好。而且再其次，当我跟小胖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俩分别说，哎，那套我很喜欢。 你们俩都喜欢什么风格，您跟我说说。 胖是都喜欢 啊，他是不宅神的。 哎，对对，他是我喜欢那个就是有新中式元素在里头的。 啊、哦，还是偏中式一点、 对，但是新中式， 新中式， 哎，对，包括摆件啊，包括灯啊等等搭配在一起，你会觉得哦，就是虽然是中式，但是你不觉得特别硬，反而会觉得哇、很贴心，很温暖， 有一种很有内涵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所有的这些样板间基本上都是按照家的大小走的，大概都是在 平米数是吗？ 八九十平米， 对， 哎，也就是这样，对，包括两室一厅啊、等等这样的啊，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所以正好圆圆说这次他们生日月要做这个三个实木的这个延续、哎，我觉得特别值。哎，你们在双十一和双十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用户对这个都特别感兴趣，特别满意？ 对，所以我们就几次被抢空嘛，就反复跟厂家去协调能不能再追加。 哎，那这样正好今天蔡总在，比如说我说哎呀我喜欢这个那个，但是我装修可能打算四五月份装的，我现在先交个定金可以吗？ 可以啊，我们给您留着， 我先把这个占上， 然后等到时候咱们再把后面的都弄上，我跟你签合同， 可以， 这个可以吗？ 可以，对，这个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啊？因为本身咱们装修是有一个工期的，基本上2到3个月左右装修工期，但是家具从下单生产到送货，其实也就是45天到60天的时间，所以家具下单生产这个时间其实是包含在施工工期里面的。您要是看好这个家具之后啊，提前定下来完全没有问题。等您家装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具其实也能够同时配送到您家的现场，所以我们也欢迎您，比如4、5月份要装修的客户，现在也可以来我们全包园展厅去参观，选好您家想要的这种风格还有家具以后，我们给您保留名额，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袁说完了这个，我觉得非常感兴趣。比如说，好，我一看咱们样板间的那个客厅的那个，哇，实木大沙发特别好。但是呢，我通过目测，我觉得我们家那客厅可能 不行， 没有怎么大。所以，比如说，哎，我还是要这款沙发，稍微小一点， 改尺寸是吗？ 可以吗？ 这个就是需要根据家具的这个套系来走，有些家具体量比较大的，我们是不建议您改单改沙发尺寸的，因为它都是工业化生产， 明白， 批量生产， 明白。 为什么我们能把成本压到这么低，就是因为批量生产，批量下单，然后加上去中间环节，等于把零售变成批发了，然后我们把中间这部分空间让利于消费者，所以能够做到999元每平米这样极致性价比的一个价格。 那我明白了，就具体问题咱们再具体分析。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好，来，再有请圆圆接着说接下来的特惠。 当当当当， 自带音效，这个可以，我觉得挺好的啊。 然后第二，刚才说的啊，我们是那个999实木家具名额得到了追加。那第二重呢，就是我们在基于这三套实木家具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样板间产品的升级迭代。 啊， 嗯， 咱们样板间还升级了呢。比如说， 像大家趋之若鹜的一套实木风格家具是叫简美情怀，这套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售罄了，就已经被抢空了。然后呢，基于大家这么热爱这个风格，而且又几次我们反复的去补货，所以在保留原先这个简美风格的基础上，我们对这套家具进行了升级。现在呢，我们的新的样板间名字叫简美派对。 哦，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咱们这个样板间也跟着升级了，是吗？ 对，就整套的家具其实是换了一套新的家具，但风格还是简美风格。从名字上大家就能感觉出来，这个派对就是比情怀会更有情怀。 我觉得更热闹了，是吧？ 对， 真的，离你们家那么近，你真应该去看看。 看看看， 不，我的意思是你看完了以后你就想，要不然4、5月份我们家装一次， 再装一次是吗？ 哎，真的真的， 我觉得行， 真的挺好的。那这个的价格是多少？ 依然是999，虽然升级了、迭代了，价格是不变的。 哦，好好好，哎，灯啊什么的。 寒，窗帘寒， 好，好，你下一个， 特别干脆，我觉得 是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还想做一个补充，就是刚才圆圆说了，这个我们的实木家具有一套实木家具做了迭代升级，其实呢，全包园一共10个样板间，我们现在只有2套家具是去年开业的时候摆在里面的，很经典的2套家具，那剩下的8套家具其实都做了迭代，做了升级啊，所以这个从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完成了80%的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微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这种处理，比如说根据客户需求，我们不断的去完善产品，所以之前我一直提到，就是全包园不断的在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工作方式，这代表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一种情怀。那刚才圆圆说的那款美式家具，我们从简美情怀调整到了简美派对。其实简美派对还有一大卖点，不光是实木，它的美式家具这种情怀会更为这个宽广。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都知道美式家具啊，一般它从这个色彩上面分成2种，一种是木纹色的，深色木纹的这种轻油， 面漆的效果。还有一种呢，就是白色混油啊。那不同客户有不同需求，有不同选择。我们在简美派对这套家具特地安排了两个色系的产品供客户选择，一个是深色轻油木纹款，一个是白色混油款，客户都可以选。而且我们专门拿了一个这个样板间里的次卧室啊，做了一个白色混油款的简美派对家具的这样一个样品陈设。所以您过来能看到深色款，能看到白色混油款，那具体您喜欢哪款，您到我们展厅看一下样品来确定就可以了。 嗯嗯，好，那是不是感兴趣还是打咱们400的电话？ 对，400-606-8866。 好，来抓紧时间，我们再来说说下还有多少。 我先配个音效。 来， 等等等等。哎呀，嗓子劈了。那个说了两个优惠了啊。第三大优惠呢，其实就是延续刚才蔡总的话题，你以为只有这一套是升级的吗？那就错了，还有。 还有升级？ 对，还有。因为像全包园有很多选择，我们的客户呢都是中小户型，可能都是70-80平米左右的客户居多。那这个收纳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那基于此，我们又引进升级迭代了一套全新的功能家具。它的客厅，它的卧室都是大有内容大有乾坤的。你比如说我的床下是有内容的，我的沙发下边还有我的餐桌底下都是，我还是留个悬念吧，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展厅实地去体验一下。 哦， 嗯，可以这么说，收纳空间可以瞬间增加90%以上。 嚯， 嗯， 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这个有感触，因为早年间，比如说就像这个70-80平，我当时住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屋子你要说把这些家具都弄齐了，你这收纳确实是个问题。 对， 嗯，啊，你这收纳你总是找不见地方，然后呢，你跟那儿堆一点，跟那儿堆一点，你整个家又特别的不好看了。 是。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方面，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户型的这些朋友来说， 就是更实用呗。 对对对，真的是。 是是是。 嗯。 那这个也是咱们跟厂家定制要求的是吗？ 这套家具是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思路，把这个思路和厂家做沟通以后，厂家为全包园定制生产的一套家具。 哦， 啊，而且这套家具我们找了一个就在北京的工厂来给我们做这种定制生产啊，所以它的这个交付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批量化生产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也是根据我们北京客户的一个面积特点，户型面积特点，我们满一岁了嘛。那在这一年里面，其实我们发现找我们装修的很多的北京业主都是70-80平米啊，90平米以内的这种两居室比较多。那么这套家具呢，其实体量不是那么大，同时呢又解决了客户的这种收纳需求，还有多样化的居住需求，所以把它拿出来以后，我们之前也随机了解了一部分客户的需求，大家都对这个产品非常非常感兴趣， 嗯， 啊，所以刚才延续圆圆这个话题，大家对这个收纳、对空间、对功能家具感兴趣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服务热线400-606-8866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 嗯，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呢，请来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全包园，而且呢，他们现在正好进入到了生日月的特惠活动当中。 嗯， 刚才我们的品推的经理圆圆简单的介绍了三个。其实还有很多，是吧？ 嗯，还有。 再给你3分钟的时间，可以再说下面这个。哎，3分钟够说吧？ 3分钟，我尽量加快语速。 来，噔噔噔噔噔。 对，都会了，都会了。 那第四个啊，大家都知道，全包园选用的这些建材，全部是超一线的大牌建材，而且是超环保的，而且我们的环保这些检测的证书，大家在我们的展厅里边都可以找得到。基于此，而且我们还有一整层全部都是那个我们的大牌建材的选购区。基于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在今年，2018年，我们会再引进若干个大牌环保建材供大家选择，也就是您999里面可以选择的空间会更大。 哦，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蔚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大家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儿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2:31啊，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在年后的第一档直播啊。大家好，我是郝阳。 真的是第一档直播吗？ 住在八七六的第一期直播节目、啊。 哎，我以为整个全天文艺广播咱是第一个开始直播的呢。 这么说 不合适。 不合适。 大家好，我是王维。我们今天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吧。 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新年好。 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推广部的经理蔡傅媛媛女士，欢迎您。 大家过年好。 圆圆，你是哪天回公司开始忙碌上班呢？ 我回不回公司都一样忙碌。 好， 你就今天就想从他这儿弄点什么出来？ 不是，就想、想，就比如说聊着聊着特会就多了 啊 啊，就说走嘴了。 对， 特会越说越多了，会吗？ 也许吧。 来，我们在上节的时候让圆圆已经介绍了四项是吧？还有吗？ 还有，继续走嘴。 好好继续、来 来，当当当当当当， 少不了啊。 然后现在我们到了第五项惊喜了。这项惊喜呢，其实在刚刚我们说第二个节美派对的时候已经透露出来一点小心机了。所谓派对嘛，就要有派对的这个仪式感跟这个气氛嘛。 哎， 然后又赶上这个月呢是全包园的周岁生日月，所以我们要持续开启一整月的全包园派对模式。 怎么讲？ 全场999，含新品含实木，全场999，够派对吗？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这赠那个赠。 就是这除了升级的这些然后还有赠是吗？赠能简单的说说吗？ 赠一会儿再说行吗？ 啊、行， 一会儿再走嘴行吗？ 啊、行，一会儿再赠，一会儿再赠。 那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才只说了一套我们实木的这个姐妹派对的这个家具升级，然后我们今年一开年就隆重推出了四套升级迭代的样板间产品，姐妹派对作为实木家具呢，它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套呢，就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套强调收纳的功能家具样板间，它的名字叫智美空间。 哦，就是咱们上节蔡总说的，专门跟北京的那家公司，咱们自己 相当于跟他们定制的，比如说床下有收纳呀，然后餐桌有收纳呀，茶几有收纳，这个是这个是吗？ 对，叫做智美空间。 哦， 嗯，这是第二套。另外还有一套呢，这套是比较时尚，比较跳跃，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它是全烤漆的一个风格，名字大家从名字上就能会觉出来它这个风格的含义所在，叫灵动音符。 嗯 嗯，听上去就很跳跃。 对，嗯，一听就知道很年轻嘛。 对，灵动音符。那这是第三套，还有一套呢，叫罗马假日。嗯，从名字上就能觉出来它是一套很经典的一款欧式风格的样板间， 很浪漫呗。 对，特别浪漫， 听起来挺文艺的感觉。 嗯，真是听了这些以后你是不是想抱着枕头就去那儿？ 我觉得好好的到那儿去研究研究啊， 不， 找一找适合自己。 倒不是研究，就是我老觉得，就是比如说啊，20年前那个时候买一辆车，对于一个家来说，或者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真的，到后来，哪怕是到了90年代和2000年左右的时候，去 4S 店买车，基本都是一家老小一块去。 嗯，对， 就是得说，哎，爸妈您看怎么样？哎，姑娘您坐后边看怎么样？就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很重视。 嗯， 但是好像现在慢慢的车已经放在其次了，因为大家会觉得，哎，车它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 嗯， 而且再其次呢，其实它的功能性，它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我不可能说我天天开一辆那个类似于那个8座车，我天天上下班就我自己一人开，对吧？它肯定是分功能性。但是相反，比如说样板间，或者说就是像咱们这样的样板间，我所谓说样板间就是售楼处的样板间，还有像咱们这样的，可能全家老小去的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就是它的功能性，那是天天眼见为实的。因为比如说，哎，这个房间可能给孩子， 嗯， 哎，这个房间可能给父母，哎，爸妈您希望什么什么样的？反正如果换作我的话，我特别感兴趣，我喜欢到这样的地方去逛。 嗯，有家的味道。 当然了，不光是有家的味道，反正就上次，因为他们现在跌宕了嘛，他们又升级了，这个我没去。反正上次去完了以后，我跟小胖都有一种冲动，就是第一，哎呀，真的很便宜。 嗯， 在便宜的同时，因为通过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对他们的产品也有所了解。 嗯， 而且也觉得，哎，质量上是信得过。 嗯， 而且他们，嗯，当然我觉得也不能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 嗯， 就是巨人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全资子品牌能够变成一个非常茁壮成长的一个好品牌， 对， 对吧？ 对。 但是呢，他们的起步特别好，所以我跟小胖从那儿出来了以后就觉得，哎呀， 装早了哈， 好想装一套， 嗯， 真的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建议大家就是，耳听为虚，其实眼见是为实的， 是的， 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 感受一下，您就会觉得哇，扑面而来的那种新鲜感，或者说那种小小的刺激，因为它毕竟便宜，而且东西还非常的好，我相信您肯定会觉得哇，哎呀呀呀呀，心动，心动， 真的是心动， 是是是，嗯，是，来吧，接着升级， 那接着升级，我就不配音效了啊。再下一个呢，就是刚刚王伟老师问的，说送什么呀？送，如果是经常关注全包园的朋友们，应该还有印象。然后我们该送的还送，该免的还免，我们设计费是不收的。然后家电礼包呢，依然还是有的。嗯，所以就这些经典菜、看家菜，哎，还是保留的。但具体是怎么个免法，怎么个送法？大家还得拨打我们的400-606-8866咨询我们的家装顾问。 哦，嗯，就是原来咱们的设计也是不收钱的是吗？ 对对， 也是含 在，一直不收费 啊，也是含在999里的， 没错。 嗯，哦，然后像咱们现在跌宕升级了之后，比如说像什么什么冰箱啊，什么空调啊，什么这些还是送是吗？ 冰箱有，洗衣机也有，然后 洗衣机也有， 对，然后油烟机、燃气灶啊，这些都有。 好好好， 嗯，那就是等于就是全包圆了。你说现在这个，你这设计费又不收，然后这个家电也都送， 是， 然后那个装修还999， 那个窗帘和灯还都有了。 哎，你看看，嗯，还缺什么？您再说说，万一有一个他没包进去呢？嗯， 单身的可能缺个席， 这个可以有。 好好好，那比如说我瞎说的，比如说到咱们全包园了，有设计师，比如说耗子是咱们那儿的顶级设计师，全包园的，那比如说我就看上他了，我想让他给我设计，是不是得加点？ 不收费，都不收费。 你看，多好。 跳槽吧， 都找我。 好，特别好。来，那我刚才算了一下，已经有六项了，是吧？ 对，六项了。 还有吗？ 还有。 也厉害了你，厉害了。来，继续。 当当当当当当。第七项啊，这个我要做一个加减法，一加一加一等于多少？ 你不会跟我说大于三吧？ 大于大于大于大于无限循环三，远远大于三。 怎么解释这个？ 那首先呢，这一加一加一，大家可以理解成一块钱加一块钱再加一块钱，但这三块钱相加起来，最后您能得到的并不是三块钱的产品，是价值3000块钱的产品。 就是我掏三块钱，他能给我超过3000块钱的产品，是这意思吗？ 对。 哦，那我明白了，999我加一块钱，然后可能就突然之间多了一个产品。 不是一平米加一块钱，是总额就要一块钱。 哦，是总额。 是总额，比如说您家80平米9998万块钱，您只要再给我们3块钱，我们就会把后面增加的这部分产品也送给您，相当于是80003。是这个概念。 哦，不是每瓶999加一块钱，而是总额加的这个一加一加一。 您花的是不是更少了？ 对， 是， 对， 是。哎，那解释一下加的这一块一块一块，这都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一块呢，可能解决了您家床垫的问题。 床垫什么问题？ 对，床垫，一块钱送床垫。 哦，是送一个床垫是吗？哎呀，厉害了。还接着说，这个挺好。 再加一块钱，可能解决了您家电视背景墙的问题。 背景墙一块钱也可以吗？ 而且还含安装。啊， 真的重装一套不？ 行，我觉得行，我觉得为这再买一套房都行。 来，继续。 最后一个一块钱呢，可能是您装完了之后，帮您做一个全面的室内的空气治理。 哦， 嗯。 这个跟咱们节前的时候蔡总来做节目，咱们说的咱们今年跟一个公司一块合作，说除屋里的比如说甲醛啊什么的，这个是一回事吗？ 对，没错，我们就是在节后现在配合我们全包园周年庆的活动，您只要加一块钱，我们就把这个空气治理送给您了。 哦，真好。 这空气治理其实我好像之前知道，就是你单找一个公司来做好像还挺贵的。 是的，是的， 对， 因为他给你各个地方都给你啊，给你测呀，给你弄啊什么的。 他是因为他是分好几步走，他不是简单的拿个喷罐到您家一喷就完了。 是是是 啊，他是这个要经过熏蒸，经过治理，分几步走的。而且呢，他不是说在家大的空间一喷就完了，他是要把您的这个家具整个的这个家具的内容都要过一遍，包括家具，比如您家有柜子，可能每一个柜门都要打开去熏蒸去喷涂，所以施工起来还是很复杂的。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那个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就是室内空气治理的这个治理方式。 是， 然后呢也可以在网上联系一下这些公司，看看都怎么收费， 看怎么给你报个价。 对，一般这个公司都是，一般这些公司呢都是按平米收费，平米收费大概每平米可能要收到50-60块钱，60-70块钱。 对对 啊，面积小的，然后太远的人还不愿意去。 对对 啊，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超值的一个大礼包了。 那是不是只有咱们相当于周岁的这一个月会有这样的活动？ 对，目前是。 就比如说，好了，咱们这个退会月结束了，然后我还说，哎呀，那个我装修完了，我想家里空气治理一下，就不是一块钱了吧？ 那个不是一块钱了，那个结束以后我们会按照正常的报价，然后来给我们客户做一个安排。 好， 哎呦，那得抓紧了。 是的，是的，是的。好，哎呀，没了吧？ 有。 他还有 还有来 好厉害了你 最后一个啊，这最后一个了、啊、刚才是七嘛，单数不太吉利，咱怎么着也凑个八吉祥数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全包员精选了，在这一年当中精选了若干金牌工长，他们的口碑和点赞数都是最高的。这些金牌工长我们做成一个工长展示墙，如果在我们的生日月当中您选择在这期间开工的话，您可以亲点金牌工长、 哦、 您可以自己选。 哎，这个特别好， 嗯， 这个特别好。但是咱们的这些工长全是咱们自己的吧？ 是， 就不会说草台班子到处找，反而凑出来的这么一个，然后他们也许给你们干，也许给我们家装修， 我们给他们上保险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专职是专门给咱们全包员干活的。 对， 好好好， 和我一样， 不要加上你。好好好，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呢，刚才蔡总也说了，就是如果要是有我们876的听众如果要是去咱们店里的话，也会有一些赠礼，就单独的除了这八项以外的其他的赠礼 还有啊。 嗯啊，是， 就是作为咱们听众独有的。 是，但是街头暗号有吗？ 街头暗号就是那个说全包员 slogan 就 OK 了，家装就要全包员 啊，家装就要全 嗯， 得让他说咱们的那个 电话。 对呀、 啊、行，家装就要全包员400-606-8866，我再说一遍，家装就要全包员400-606-8866，这两个加一起。 哎呀，亲，真是有点难，你就让人说400电话就行了。 那给一样。 好好好，行行行，那也就是说去那儿，比如说咱们住在876的听众， 你比如说哪怕说我现在下了节目我就过去。 对呀、 啊，啊， 然后你就说那个400啊，686-606，哎，对，606，这电话说完了以后、啊，就相当于街头暗号，然后一份礼物。 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说比较合适？别我一进门说这个，人说 进去就喊，进去就喊， 别给我撵出来了。 是的，是的。来，还有最后的50秒，来，蔡总还有补充吗？ 其实呢，这个月进入到全包员的店庆月，刚才我们圆圆已经和大家介绍了我们这几重优惠大礼啊，确实是力度空前啊，而且呢，我们经过了这一年的锤炼，现在的产品也完成了80%内容的一个升级，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客户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我们全包员展厅参观。然后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机来选定您家的装修，因为毕竟是一年里面最实惠的一个月份。 嗯，好， 嗯， 在此呢，浩洋跟我们也在此祝愿我们的住在876生日快乐，好吧？ 嗯， 谢谢， 谢谢。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浩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应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是